泰國一名男子因為售賣印有黃色塑膠鴨仔圖案的日曆被指冒犯泰王，被法院判監。曼谷刑事法院指26歲男被告出售的2021年日曆之中的黃色塑膠鴨仔圖案帶有諷刺泰王哇扎拉隆功的訊息，損害皇室的聲譽。男子2020年被捕，他透過社交平台出售印有穿著皇室服飾的黃色塑膠鴨仔的圖案，並且配上有爭議字句的日曆，被控冒犯泰國皇室。法庭判處他監禁三年，頭兩年不得申請假釋。黃色塑膠鴨一直是泰國民主抗議者的象徵，在抗議活動經常出現，示威者呼籲民主過渡，又要求改革泰國的君主制。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下週本港天氣溫暖，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1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8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六跌7.4，盈富基金20.24跌4.8，美团131.9跌6蚊，阿里巴巴85.75跌2.85，建设银行5.01跌9仙，中国移动62蚊跌2.5，京东集团178.3跌8.1，中国平安53.25跌2.25，新东方在线36.05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294，瑞士法郎8.333，澳元5.177，加元5.705，新西兰元4.801，欧元8.2755。每百日元对港元5.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4点，升135点。港金报1699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美元，卖出18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就排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的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基本是收费广场一带多车啲啫。七咸道北过海畅顺嘅，咁但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稍为繁忙，龙尾喺芜湖街。港岛铜锣湾嘅兰芳街早前因为有火警事故，兰芳街曾经是全线封闭，现时嗰度嘅封路就开返㗎啦。不过附近嘅交通就较为繁忙。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嗰段呢，现时就比较多车㗎。九龙方面呢，提醒大家啦，尖沙咀嘅中间道部分路段仲係受到较早前嘅火警事故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呢仍然需要封闭㗎，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现时窝打路到尖沙咀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嗰段呢就比较多车。黄大仙嘅龙翔道咁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带呢就较为繁忙嘅。附近的蒲岗村道上行近崇华街至凤德公园一带呢亦都是多车。深水埗那边呢，现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至海达村那段呢就比较繁忙的。新界屯门的乡事会路部分路段仲是受到较早前的爆水管事故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那段呢需要临时封闭的。 本来经过度的多条巴士线要改道行驶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3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这个礼拜呢 ,Hong Kong Top 10的作品当中呢，以这一首我自己就好喜欢啦，因为个编曲呢好紧凑啦，同埋好有他们的风格啊。本周上升到第五位 ,Linkin Park, Lost. Even though it will always be, I pretend it isn't there. I'm trying. 这首作品都几有冠军相，亦都好多朋友喜欢啊！我自己都是 Linkin Park 嘅乐迷嚟噶。嚟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中游位置第五位，有呢一首新歌 Lost。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8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啦， 好有中气喎、啊、你。 Yeah, 今日我哋嘅嘉宾啊，哇，真系非常之耐冇见啦。 系 上次见佢都年零前啦。 系嗰阵时佢话要做一啲好鱼蛋嘅鱼蛋歌， 系啦， 记得 唔使啦，佢自己玩得啦嗰啲。 不过我觉得佢个人开朗咗好多最近， 系咪？ 因为出咗只新歌叫 Optimistic。 我以为因为见到你添。 最好系啦、 今日我哋6:00将会有 Tyson Yoshi 嘅， 系咁啊，转头会听到佢嘅访问带嚟嘅新歌 Optimistic 噶啦， 开朗啲啦，咁啊，你都开朗啲啦。 今日哇，你嘅踢好， 你都开朗啲啦，唔系踢嚟噶，呢个系中谷啊，叫你个人啊，开朗啲啦，乐观啲啦。 OK， 咁今日咧想讲嘅嘢咧都系 开朗嘅， 系开朗嘅，因为咧 你个听咪同衰，夹硬要有关系， 夹硬要扭落去咁啊。 咪咯， 因为咧我想讲即一人一个身边朋友或者即屋企人嘅特殊技能咁样啦，我最近发现，其实都唔系最近发现噶啦，不过最近特别觉得呢一个技能系好犀利嘅，就系话说执劫。执劫咧，我觉得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因为我个人咧系个空间感系好差噶，即系尤其我系嗰啲零 interior 啲嗰啲 interior。 即系你唔知道空间咁差， 我连英文都好差， 你连语感都好差， 语感都好差， 英人又差，书名又差。 系啦，我个人突然系就会个脑就系会发生短路噶啦。OK， 总之我个人想讲嘅嘢就系咧。我啲室内设计啊，我啲空间感系好麻麻地嘅。咁然后咧，我发现我老婆有一样嘢好劲，就系咧，佢个脑海入边系可以对呢啲嘢好有画面嘅。即系例如平时屋企先算啦，佢会不停咁样改装个屋企，或者可能执夹咧，佢系可以执完又再执噶，因为咧佢会不停咁样揾到啲方法咧去压缩。个夹或者可能屋企入边嘅空间去摆多啲嘅嘢嘅，即系佢系可以，例如一个夹咧，咪就咁一个夹嘅啫嘛，最多两层网嘅间隔咁样啦 ，OK。咁我咪将啲嘢塞晒入去咯，就系、是、咁简单咯，即系衫一边，咁然后嗰啲咩 即系最时间都系咁样摆落去啦， 啊剩啊嗰啲咪摆另一边，咁啊完噶啦，系嘛？佢系可以咧，唔知喺边度揾好多嗰啲间隔或者一啲盒仔也好啊，一啲嘅袋仔也好咧，跟住塞咗落个夹嗰度，令嗰个夹咧再分类得仔细啲啦。跟住佢可以将啲嘢 fit 到凸凸冚咁样摆好佢，即系本身可能净系摆到5kg 嘅嘢，佢可以将嗰个夹摆到10kg 咁样样。 系， 我呢件事系好夸张嘅，因为呢件事同样发生喺屋企。佢係可以無啦啦咧，唔知喺邊度又揾嗰啲架啊，揾啲櫃啊，揾啲格仔啊，翻嚟砌下砌下咧，又係可以本身我個櫃我已經執滿咗噶咯，我已經用鎖，即係將啲乜嘢垃圾嘢都執咗落一個櫃度先算啦。跟住佢買完嗰啲間隔翻嚟咧，真係間隔嚟嘅，即係佢唔係，佢係一格格咁樣嘅東西嚟嘅，我都唔識形容嗰啲係咩嚟。 佢係成個完整一個可能一個盒仔，一個盒仔咁定，因為佢買個間隔嗰塊嘢。 系得个间隔咯， 一块嘢嘅啫，攞嚟间隔嘅。 佢冇嗰一个外壳喺度，跟住然后佢就可以将成个柜咧分类得好好咧，即系啲小物就摆一边啊，跟住啲大物， 啲短物就摆 嘅，系啦，长物又摆一边啊， 啲私物又摆嗰度啦。 Too much information， 系啦，即系佢会，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天生冇，亦都学习唔到嘅技能，即系你人生咧入边咧，你总会揾到一啲嘢系你觉得你成世人都学唔识噶嘛？呢一样就系其中一样，我系学唔识噶，我系对于空间感系运用得好差嘅。 咁你另一样学唔识嘅系咪会唔会系做家务啊？ 唔系啊，我做家务 OK 噶。 因为我觉得你啱啱讲嗰样话，对于执嘢呢啲咧，好天生唔叻咧，完全系一个藉口可以唔去执家屋咯。 我会执嘅，但系咧，我会执得好唔好咧，就系、是、取决于间屋嗰啲间隔做得好唔好啦。 系， 因为以前咧啲嘢太啲柜太大格嘅时候咧，我会将啲嘢执咯，真系用个执字去形容啊，即系唔系摆好啊，系。扼晒埋佢一嚿咁样咯，咁但系而家佢分开咗一格格，我就可以好整齐咁样，啲睡衣摆一格，咁啊啲裤啊摆一格，啲外套又摆一格咁样咯，咁就呢一个系你前边嗰个步骤做得好咧，咁我执嘢啊做家务咧就会方便好多啦。 我另一半都系咁噶，佢又系 你系唔执嘢嘅都系， 唔系我执嘢噶。但系佢又系好似你老婆嗰种好叻嘅，将啲嘢分一个袋仔一个袋仔装啦，跟住喺一个柜桶里面再买多几个兜咧，就可以将佢，因为好衰嘅，即系呢啲你上网睇嗰啲执屋达人啊、断舍离嗰啲，好多譬如台湾、日本嗰啲都会噶，我有时都睇噶，俾我女朋友分图之下，咁就系你平时一个柜桶打开特别好深嗰啲咧，其实个深系除咗伸只手入去嗰种深咧，亦都系嗰个高度嘅嗰个深啊，其实有阵时呢啲好深嘅柜桶咧，好难用嘅。 系， 因为你好少啲物件咁大嚿， 或者堆到咁高啊嘛。 咁你咧，如果你要运用得好啊，你要将佢分开间隔，分几层嘅。咁我女朋友就好叻呢啲嘢，即系屋企个柜桶一打开咧，佢可以一个兜咧，就摆紧啲文具，跟住另外一个兜咧就摆紧嗰啲可能隐形眼镜 啊， 咁样分门别类。咁但系呢个柜桶就系嗰啲日用品啊，叫做咁样。咁啊，出街嘅袋亦都系嘅。我以前真系从来都唔明。点解你咪有个背囊有个袋咯？ 系啊， 做咩你个袋又要有个袋？你个袋里边又有个袋又有个袋咁啊？你俄罗斯娃娃咩，大佬啊？我真系唔明啊！你做咩啫？咁你 点解袋入边有个袋？即系个袋系攞嚟袋住啲袋嘅啫，系啦。即系除咗袋袋之外，你个袋系冇其他功能。 个袋本身又分开唔同格噶啦嘛，咩要再分咧？其实我以前系唔明噶。 O K， 跟住佢每次喺个背囊度拎嘢出嚟，佢就会拎一个袋出嚟。 嗱，呢个袋咧就爱嚟装药水嘅，呢个袋咧爱嚟装遮啊水啊咁样嘅，呢个袋咧就爱嚟装嗰啲 headphone 啊咁样嘅，系咪咁啊？ 系啊，同埋佢最正系佢好多时候佢假设你买唔知你买啲林审嘢咧，有啲靓叫做好啲嘅铺头，佢啲袋就唔系普通胶袋或者纸袋，可能会用啲靓啲嘅 less 环保袋啊，或者啲有拉链嘅袋咧。佢好中意储起佢噶， 跟住咧， 跟住成日笑佢 储起咁多嚟做咩啊？ 佢就系喺呢啲需要用嘅时候攞嚟做个袋中袋， 哦， 将啲嘢分门别类啊！ 即系嗰啲袋中袋其实就唔系本身个袋嘅设计嚟嘅， 唔系噶， 系佢自己设计嘅 袋中袋咯。然后嗰阵时咧，好中意啊！呢、這个亦都另一样就系我同佢去，就算拍拖去街咧，我哋去行咩咧？去行12蚊店啊！佢好中意行12蚊店， 哎呦，又系咁噶。 系啊，跟住行12蚊店之后，因为里边就会有啲好平嘅袋仔咧，即系又系睇袋啦。跟住就会拣啱攞嚟，就会谂哦，我需要一个咩嘅袋咧？咁人哋平时买唔系，我觉得开心嘅，因为女人通常去睇手袋噶嘛。 系啊， 佢走去睇尼龙袋咁。 我都系啊，我觉得系。 我觉得哇，好啊，好啊。 早排我仲同佢行街，佢话要买袋，跟住我仲心入边沉咗一下啦吓、啊，好人唔见你话买袋，咁你突然间话要买袋，我都已经惊，即系嗰个荷包都干干地噶啦嘛。点知跟住佢带我去买咗个50蚊嗰啲环保袋咧，嗰啲再造纸嗰啲，我话好啊，呢个靓，喂呢个好衬你翻工都用得。 喂，买一 set 一套都抵，靓喎， 攞嚟衬衫。咯咁样， 系啊，呢啲啊真系冇所谓啊，买啊咁样系开心嘅。咁啊，同佢行得多，咁跟住我唔知道，我唔记得个 turning point 系咩 啦。 哇，讲到读真啲， 系咪太开心啦？讲起呢啲，即系终于唔需要担心佢买咗啲万几蚊袋嘅事情，就太高兴啦！呢啲分享， 跟住哦，我记得啦，嗰、那个转折点开始系我。个电脑开始我摆公司，我唔再用个背囊咩电脑，因为真系腰骨痛啦。咁啊，买咗一个轻便啲嘅背囊，咁啊，开始就会谂下啊，呢个背囊装啲咩好咧？即系我啲 friend 都成日笑我，你一个袋走天涯。 你个背囊本身多唔多间隔嘅先？啊，我记得你呢个背囊系有喺节目入边特登介绍过嘅，系嘛？ 好似我唔记得 咯。曾几 何时？系啊，咁跟住里边咧，其实我就而家咧会有分袋仔，我今日拎少咗。之前嗱，譬如。我最兴嘅咧，你见到我有个黑色嘅一个拉链嗰啲，俾大家听一下。 好犀利啊！ 其实得个袋，我唔知 道我一听就已经听得出嗰个袋嘅形状系点。 我以为一听就听得出好平。系啊，我冇表演跳舞俾你系咪试图咯？ 系啊，着啲冰冰衫跳舞表演。 咁跟住我就呢一个嘅袋仔里边咧，就摆晒做嘢相关，譬如尿袋啦、插电器啦，跟住SD 卡啦、手指啊，全部放晒喺里边。 系 咁咧。我以前都唔明嘅，但系而家就觉得好有用，因为成个袋放喺背囊里边，当我喺公司要做嘢嘅时候，咁我一拿出嚟，成个袋咧就系做嘢用嘅，咁就可以方便啦。之前另外仲有一个袋仔，今日冇拎啦，里边就会放咩咧？放散纸包啦，跟住仲有放啲文具啊、教剪啊，嗰啲比较少用到嘅，或者一啲有线嘅 headphone，in case。无线耳机坏咗或者冇电，或者我要去突然之间唔知拿起手要打碟嘅时候咧，就用嗰啲细 headphone 仔咧，咁咧嗰个就会攞嚟装呢啲文具嘢嘅咁，咁咧就分门别类咧就放晒喺呢一个嘅背囊里边，咁我知道我要搵嘢嘅时候咧就抽呢个出嚟啦，搵嘢嘅时候抽呢个出嚟啦咁啊， 好正！ 我系被分途咗之后，然后我系觉得好爽嘅。 我想讲咧，我最近咧都感染咗呢个好习惯啦， 系 因为咧我为咗准备去旅行啦，之前跟住我特登咧上网订咗个袋咧，就系你头先所讲嗰啲袋中袋， 系 因为咧我买咗个背囊翻嚟咧，佢系嗰啲可以当背囊咩啦，可以执咩啦，可以手称当住系手。 抽袋咁樣啦，即係而家好興係咁樣噶嘛啲袋。跟住然後咧，佢仲要有幾格啦，一格可以愛俾你裝手提電腦啦，一格咧係愛嚟裝啲臨審嘢啦。跟住咧，佢喺個袋入邊咧，仲有特登一個間隔係俾你愛嚟插把遮啦。你可以一拉開個拉鏈就喺嗰個位度掹把遮出嚟啦。跟住然後咧，佢入邊袋入邊仲有一個袋仔、哦。嗰個袋仔咧，就係咧用嗰啲魔術貼咧，你擺喺個大背囊入邊咧，就用魔術貼貼住嘅。咁然後咧，你有時出街唔想孭咁大個袋，可能例如我已經 plan 定就係去旅行嘅時候，咁可能夜晚落樓下買個好簡單落嗰啲便利店度買少少嘢啫，唔想孭咁大個背囊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喺嗰個魔術貼嗰度搣嗰個袋仔出嚟。咁然後嗰個袋仔咧就係專裝埋嗰啲林林沈沈嗰啲尿袋啊、耳機啊、passport 啊。嗰啲嘢，跟住一掹出嚟咧就行得啦。咁我就突然发现，哇，个世界好似唔同咗。 但其实我觉得好过瘾噶，你用过咗之后翻唔到转头，因为嗰种方便同埋你嗰、那个。你嗰啲生活好有條理呢，即係你啱啱聽我講嗰啲袋，其實我好知要點樣揾自己一啲嘢之後，你用過呢你就會上咗癮㗎喇。 係啊， 我喺屋企執屋而家都多咗個概念，以前嗰個櫃桶呢又係嗰啲好深嗰啲 啊， 我真係就咁懟落去嘅啫、以為自己好條理咁樣懟落去，後尾發現就係你用耐咗，因為佢太深呢，頭先講點解唔好就係、是、你就算將佢分上下兩層，你冇揾一啲嘢幫佢做個間隔咧，那個上下兩層玩到咁上下咧，佢就模糊咗，變咗一堆嘢噶啦。 係啊係啊， 你只會塞咗一堆嘢喺嗰度嘅啫。 佢個間隔就變咗冇咗個界限噶啦。 係啊，就冇用噶啦嘛。跟住我之前真係特登攞把尺去度嗰個櫃桶嘅大細，然之後就去嗰啲日本嘅嗰啲城嗰度咧，就買嗰啲兜仔、然後你就計好曬啲尺寸咧、就塞落去， 自己加翻啲間隔落去。係 啦，咁我就計好咗，這個間隔個 size 啱啱可以放到一排我嗰啲 hard disk 就懟落去啦。呢、這、一個間隔咧就攞嚟放嗰啲零零碎碎嗰啲 Q 卡嗰啲圈仔啊，又擺嗰啲好少戴嘅錶啊。咁咧咁樣分門別類之後咧，就會有一種嗰種。类似啲人强迫症嗰种处理好晒之后，我觉得好爽皮嗰种。 我发现咧，到咗我哋呢啲年纪嘅男人咧，都系开始冇即系重视个功能性多过重视个袋本身嘅美观值噶。 哦， 即系以前心谂你用呢啲咁样嘅袋，唔好搞啦，好老啊！你搞到我，即系唔好要我带出街啦。而家系直头，哇！我膊头松晒啊！因为你发现将啲嘢分类得好咧，唔好系一嚿嚿咁样塞晒喺个袋入边一大嚿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你会执走咗好多无谓嘅嘢啦，同埋系唔知点解，可能因为啲嘢嘅密度细啲啦吓，系真系孭起上嚟冇咁重嘅，唔知点解。 关事噶，你嗰个力度分布嘛。 系啊， 我乱噏嘅就都系俾 我 依下。 我谂都系关事，因为我成日聚埋一边咧，我左边膊头系好痛嘅。唔好意思，好似而家喺度分享紧自己私人事咁样。但系老实讲，我觉得系执袋系重要嘅，因为佢改变咗我成个膊头，而家系松紧到。 所以我好想知道系咪好多男士都会进入呢个咁嘅阶段？因为喺我嘅角度，其实 in general 男仔都叫做所谓舐啡一啲啦。 系， 但系。譬如你嗰个就明显啲啦，即系你结婚开始自己住地方嘅时候会有啦，或者我呢啲受到另一半影响之后就会改变，系咪去到某一个年纪就会开始有呢种转变咧？ 我谂因为身体机能开始变嘅时候咧，你开始发现原来好多背脊真系承受唔到咁大， 就好似我咁，觉得腰骨痛，所以开始就要谂自己咩个， 就要谂方法点样去整理好呢啲嘢咯。 所以可以改变到你嘅人生就系、是、你嘅年纪咯。但头先有听住我哋 share， 如果你发现你嘅生活改变都一样受另一半影响咧，恭喜你啦！简简单单，而家追求唔系刺激啊，系追求舒服嘅爱情。 不开口都懂你心意，台话的感觉得你先知。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be here with you。 无理由会怕地底，将我抱抱你垫底，再让你吓炸鸡。 That's fucking like my face alright。 碰上这宝是末日，我最爱你打不打，每天如实在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假，让我该对笑望卡心烦，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次平安。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心眼，望你一眼眼依要相挽着不折返，期待把发一 听过 JW 的派台作品陪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凌晨三点几有石屎由天花剥落，部分家私同仪器损毁，冇人受伤。医管局表示，就公众关注的几宗事件，将会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检查设施。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程伟权话，早前两宗事故都同渗水情况有关，会优先处理曾经汇报有渗水的地点。至于当局早前成立的检讨委员会，除了检视近期几宗医疗仪器和设施的事故是不是可以有改善，亦都会检讨总部与联网及对外的沟通工作，期望三个月之内完成。医管局会履行报告的各项建议。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就事件令到病人和员工安全受影响致歉，强调会考虑一切可行措施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一名九十几岁的婆婆日前在港铁长沙湾站外面摆卖炒栗子，期间离开档口，栗子车交由一名没有持牌的亲友看管。食环署人员到场执法，婆婆亲友被控无牌摆档，栗子车亦都被没收。婆婆返回现场之后坐地哭泣，强调自己是持牌小贩，当时因为要去洗手间才暂托亲友摆档。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署方人员会先警告后执法。今个月六号晚上，署方人员发现一名年约三十岁的男子正在经营熟食摊档，有足够证据认为他在公众地方无牌贩卖，因此拘控他。有关女子是在执法行动之后超过半个钟再在现场出现。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引述婆婆说，当晚前往商场洗手间一来一回至少要花半个钟，返回现场之后才知道栗子车要被没收。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水务署工人，涉嫌在大约一年半之内多次未经许可向六名同事借贷，涉款共大约57万元。他已经获准保释，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34岁被告在案发时被派驻长沙湾办事处，负责协助技工进行水务维修工程。被告涉嫌2021年3月至到去年九月期间，未得行政长官一般或特别许可，从六名水务署同事接受26笔贷款，共大约57万元。调查有显示，被告冇向嗰六名同事归还大部分嘅贷款。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委任独立特别调查员，就中国涉嫌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报道展开调查。 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一貫反對任何國家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中方無興趣亦都不會干預加拿大的內政。他又說，加拿大一些人散佈子虛烏有的謠言、謊言，拿中國說事，是很可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了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妙法寺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南地交汇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介乎广东道至到伟晴街的这段西贡街慢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系全家人嘅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走步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有没有发现帮自己想东西是难过帮人家想东西很多的？ Benson，我觉得我经常都有这个苦恼的。 所以点解有时候去做音乐访问问啲 artist 嘅时候，都会话啊，做自己歌同写歌俾人哋有冇唔同呢？今日有两首新嘅派台作品咧，都系围绕住一位 artist。有一首写俾人啦，亦都首先播呢首由佢自己嘅作品，佢系错中楚乔。第一首咧，佢又揾嚟张曼芝一齐作曲填词，有张曼芝编曲监制都有佢自己钟楚乔嘅 B.S. 下一首咧就佢系刘君东去做编曲监制。 Can I be your dream girl？ 看到我发醒吗？太野火不廉价，我富贵意海渣，老莽准他造化，身处极限之危，一生要攞问题，我会控制高低这个体很。一不妖野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然地，啊，走快做顽石吗？I'm busy on that plan B and C, 'cause I do it for the change I wanna be and see. 蝙蝠不守定我，天覆一走定。 纠结地或者曲折的话，没法被驯服吗？似水瞪眼。Love on both sides. You know we can't hit a 9 to 5. Need you both in my life. 为者嘅歌曲作曲，同时写 rap 词嘅，咁啊歌词方面有钟雪友、Dorothy 刘君东嘅 Dream Girls， 有时会想成为男子心目嘅 Dream Girls， 但喺爸爸心目中咧，佢永远都系一个小女孩。首写俾爸爸嘅歌。唱作新人 CK 嘅作品，歌名叫做 Little Girl。而跟住呢位唱作嘅朋友咧，就写自己嘅口头禅啊。 走去哪胡乱走吧，别迷幻。超远看是传说中那小镇，不以雅，但我不做别人话，不介意是我长大，在外边不断不断整装待发，慢慢来睇心情，然而结果跌跌踏这样那样哪个好啊？不知道，诶，我有选困吗？ 算不算污糟邋遢？慢慢来，小心啊！然而我竟跌吉他，这样那样哪个好啊？不知道，诶，我有绳困吗？天天一天都仍然卷缩起窝，让我任瞓一餐来起身再讲。一边发音梦时薯片堆太多，偶尔游戏直到看出去天色清朗。若我是个专家，要翻多两更。九点翻屋企，嗱嗱声怼晚餐，每晚才会梦到这一切烟消飞散。 佢呢一个嘅口头禅争争咧，就话每当佢有嘢想 show 俾朋友啦，又或者有礼物送俾朋友嘅时候，就会自携呢一个声效。佢嘅名字系 Emiko 徐嘉慧。有佢新嘅排嚟作品叫做《张张张》，用呢一个中文字去代表住佢平时喜欢嘅口头禅嘅呢个声效。歌词灵感嚟自于嗰套电影啦。咁如果我哋对多咗人工智能嘅时候，对身边嘅人嘅情感系咪仲可以咁敏感呢？ 神情或暗示，凡人别有用心，未曾亦发愿，骚动 是我特征，流行或是气候，眉头亦有预感，几乎会透露。人逐寸感受，潜入去撩动我，藏在七孔中的敏感，就贴近就放松，明明上咗开的脑筋。一粒星，一首歌，有叫世界变质。怕你一生拥抱，温馨透彻。人才能跳过你的崖，张开双手，你我要爱，最勇敢的情人才能扑进我的怀。前来探照大地风大，前来天上新的冰块，去到很夸张的姿态。就贴近就放松，明明想张开的脑筋。一粒细一首歌，有叫世界变质。翻起一身汹涌高温，一丝透彻，解开捆绑心的造大，最敏捷的情人才能跳过你的崖。张开双手，你我要爱，最勇悍的情人才能拍进我的。 陈伟璇嘅派台作品，你又可以咁样叫佢，叫佢做高敏族。 I want you， 仰望着你的眼神。 I need you， 试探你偶然。 What to do， 探索你香气上迷魂。 Get it off my mind. Get it off my mind. 首歌成个音乐有一种 sexy 咁样里边。呢个 Jeremy 李俊杰嘅派台作品叫做 Closer。 喷水欢迎乘客完成体温检测之后落船，前往市内观光。钻石公主号在2020年2月爆发新冠集体感染，日本从当年3月起停止接待国际邮轮。国土交通省去年11月宣布恢复接待，今年3月起陆续有邮轮停泊。钻石公主号可载大约2700名乘客，上个月从美国圣迭戈出发，停泊神户港之后，仲将会前往三重县鸟羽市的鸟羽港以及横滨港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午本港天气温暖，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咁所以车龙啦，仲系有待消散噶。就系、是、龙翔道近住笔架山花园去观塘方向咯。之前曾經有意外，咁而家等待消散嘅龍尾啦，就排到去近蘇屋村。另外，較早時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竹園道曾經有壞車噶，壞車已經離場噶啦。咁而家沿住龍翔道西行去荃灣同埋上思瑞嘅龍尾啦，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而窩打老道上思瑞龍尾就去到映月台。其他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車龍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妙法寺仲是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接近南地交汇处。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开始车多繁忙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早晨， 小白咁好口啊！ 朝朝做节目都会讲早晨噶嘛。 钟哥有优惠着数介绍俾你啊！ 阿欧咁好嘅， 日日喺节目都会有优惠着数同大家分享噶啦。 仲有唔同资讯，充满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是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点，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 IAQ 好啲，健康好啲。 对智障人士，你认识有几多呢？ 对智障人士嚟讲，自己做决定唔系一样咁易嘅事啦。 照顾者又面对咩困难呢？ 而家我就最担心我个女做得唔好，惊影响到人哋啫。 身边嘅人又可以点样做呢？ 尽量俾多啲机会佢哋啦，要有少耐心啦，要信任佢哋啦。 落雪故事， 故事嘅主角就系一班智障嘅人同埋佢哋嘅屋企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除咗系一位歌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身份噶。 系啊，佢又做 MV 导演啦，又写剧本啦，仲开埋 gym 添。呢一啲嘢都系讲 timing 嘅，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泰森优时机成数， 今次真系时机成熟，终于可以同佢做访问啦。 收音乐今日嘉宾好耐冇见嘅 Tyson Yoshi 啊 ，Hello， 系啊，哇，今次我哋就送呢一卷啊，时机成熟俾你啊， 多谢 嚟到啦呢个时机，捉实你去倾下偈啊， 系啊，因为上次我哋做嘅时候，我送嗰卷我仲记得叫做一反常态 ，Tyson Yoshi 未抌啊嗰卷嘢， 仲喺度，仲喺度， 仲喺度啊， 仲喺度， 系啊，收埋佢好保存得噶啦呢啲。 仲喺度， 喺个心入边啊，放埋喺个心入边啊。 系啦，咁啊，但系今次我哋就食咗 Yoshi 呢个音，就用时机成熟呢一个啦。咁啊，即系都系围绕住 timing 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希望你中意啊呢件。 I love it。 好多嘢都讲 timing 嘅， yeah. 即系尤其可能 Tyson 而家除咗歌手，仲有好多个身份啦，即系可能搞下 gym room 啊，做下导演啊，写下 script 啊，各方面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工作啦。其实有冇话喺呢一段时间自己点样不停咁样？咦，点解会想探索多咁多样唔同类型嘅嘢俾自己搞下嘅咧？ 我觉得系唔知道，因为整体我觉得。好难，我要净系掂一样嘢嘅，我就觉得，就算系音乐创作都好，即系我都会，你谂得词，你又会谂个 melody， 咁你编曲上面，就算唔识都好，你都会想，你会有啲意见咁样嘛，咁跟住然后你又会有 MV 有嘢拍嘅时候，因为我想样样嘢都系好我，有好 Tyson Yoshi 呢个元素喺一面，我唔想俾人哋觉得系好第二个人夹硬塞落我度嘅。咁咯，所以我就会样样嘢都会想，即系只要系自己中意，我都想掂嘅。 系，有冇话你几时开始呢个谂法系自己都 realize 到系咁样嘅？ 冇、啊，我纯粹系觉得即系咁中意做 gym 咁啊，咦，有啲闲钱不如。自己开间 gym 啦， 嗰啲闲钱都唔容易啊！ 呢一句系劲嘅， 唔系因为咁，我自己相对起即系投资啊，相对起抌落个 MV 同依家抌落个 gym， 我又觉得 gym 系嗰种感觉实在好多嘅， 始终有嘢会翻啦， 系啊，同埋即系你日日会去用，你又有个地方咁样，又有啲员工咁样行嚟行去，但系你可能一样嘅价钱，但系。你拍嘢就嗰几日就消晒咯， 系啊， 就系、是、咁样，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唔系话我唔会抌钱落去拍 MV 嘅，咁 即係只係換咗另外一樣嘢啫，但都係好我咯，因為我真係我自己中意做啊嘛，即係我依家唔會突然間話我要開唔知啊 魚蛋檔咁， 魚蛋檔係啦，咁樣我都唔係啊，我唔中意食嗰啲嘢，我又唔會去，即係永遠都唔係真係純粹係因為為咗賺錢咯，而係真係我中意嘅嘢，同埋我咁我又夠了解啊嘛，咁如果你要當攞一樣嘢去賺錢嘅時候，咁其實你要夠了解你先。 系 做到噶嘛？ 系咁，但系譬如音乐上面唔同嘅岗位，头先都讲，即系你本身会参与，即系 MV 嗰啲，你会知道。咁但系 gym 嗰度，你一路做嘅之余，而家做即系开埋嘅时候，喺 operation 上嗰样嘢，会唔会系一个新嘅范畴 ？Which 你系要适应咧？反而 哇，好辛苦，我觉得系。同埋即系我自己音乐呢边话事嗰系我自己一个啫嘛，所以就好快。跟住同埋其他合作单位就系净系同我一个对就得噶。但系健身室有其他老细，有其他员工，咁同埋你健身室你卖嘅 product 最主要系人啊嘛，同埋个 service 啊嘛，所以你就要顾及所有人嘅感受，跟住你就觉得哇好烦啊，但系你又唔可以 ignore 佢哋，系啦，所以同埋所有嘢啱啱开始咧就好辛苦咯，即系有比较嘅情况下，音乐一开始我唔会觉得辛苦，因为我都冇谂住要攞嚟赚钱，纯粹兴趣咁样做，所以我就觉得好舒服。但系依家两样嘢，因为两条唔同 team 啊嘛，健身一个系公司一家一条 team， 然后娱乐事业呢度系另外一条 team。娱乐事业呢度已经 run 得好顺，好 smooth， 大家合作咗几年，大家都知道啲嘢点做，所有嘢一个电话搞掂，第二日就好有效率。但系健身室呢边一比较之下就会哇好慢啊，所有嘢都。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咁不过同埋都有个压力喺度咯。头嗰几个月都会想，真系要翻数啊嘛。系啲系 始终生意啊嘛。 系啦系啦，音乐嗰边老实讲个成本就系我嘅时间， 系 同埋我脑入面揸得出嚟嘅嘢 嘅谂法， 系嘅谂法。 咁但系嗰时 Day One 系大概几耐之前开始有念头，就系以将即系插只脚落去开一个 gym， 即系摆即系音乐嗰一样嘢都已经顺咗啦，开始第二样嘢啦。咁 其实你话梦想系咪要做歌手做音乐？其实唔系，我梦想系不嬲都系想有一间自己嘅 gym 嘅。由中学开始，啱啱接触健身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哇，如果有自己一个咁嘅地方就好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不嬲都有嘅。 系 咁，然后去到。即系喺音乐嗰度赚到钱，咁咪会觉得，咦，不如就 自己成熟 啦，自己成熟啦，同埋都一路之前都会讲话，三十岁唔玩咁样，咁 系咯，都想咩咯， 系啦，都想铺定一啲嘢等，系啦，同埋，啱啱好开张嗰日，我就收到其他 gym 嘅信息，你到期啦，使唔使续约？跟住我就。无缝接轨就唔使再续约啦， 有自己地方去啦， 唔使啦，我自己有啦。 咁你中学嗰阵时开始点样开？即系有冇人导你，定系咩原因令你开始？ 中学嗰阵时喺英国读 boarding school， 咁啊成班嗰啲 rugby 佬 啊， 咁夜晚食完饭就全部会去做 gym 嘅。咁嗰阵时又我自己又劲瘦猛猛咁样，咁跟住啲高年级嗰啲就哇你去做 gym 啦咁样。咁跟住就快就中意咗咯，系就系、是、咁。 有冇觉得嗰个世界系嗰种好直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嗰啲？因为我听好多做 gym 嘅人讲，你其他范畴唔系嘅，但系 gym 你摆几多时间就翻几多嘢。 系即系娱乐事业咧，老实讲，我觉得系七成系运气啊。 系 咁，但系你健身你都可以有运气嘅，即系如果你要去比赛嘅话，即系你讲紧你天生个基因，个胸 shape 生成点样嗰啲系咪先？咁但系。健身系真系你摆几多心机落去，佢就俾翻几多回报俾你嘅一样嘢咯。所以我系都几中意，同埋系好减压嘅。即系尤其是多人关注咗嘅时候，跟住你知道我把口又成日冇乜 filter 啦，成日领嘢噶嘛。咁但系呢啲情况下，我觉得我 look back 翻过去几年，如果冇健身呢样嘢，我去令到我 focus 喺嗰个位咧，我真系。黐咗線嘅，我覺得會，係啦係啦， 即係一個 break 嚟嘅，好似即係日頭做其他嘢。 係啦，其實我覺得同係一個 religious 嚟嘅，即係人哋去念經，每一日念一樣嘅經，我就每一日喺間 gym 做一樣嘅動作，咁樣去將自己嘅腦 side track 咗佢，咁樣就專注力擺喺第二個地方，令到你嘅腦唔好成日諗嗰啲唔開心嘅嘢或者 係。 抽離下咯，係啦、嗯， 但係好老實講啦，未夠三十歲 ，Tyson Yoshi 已經喺好多方面，你已經完成咗自己嘅 dream 啦，即係 as an artist， 你已經做歌啊，各方面好成功啦，又開咗一間 gym 係屬於自己啦。嚟緊嘅人生對你嚟講，仲有啲咩 target 係要做啊？或者仲有咩夢想？你覺得啊，死咯，開始要諗自己人生仲有咩夢想啊？咁樣 隨緣啦，我覺得，即係可能唔知啊，一突然間。对植物又有兴趣，种下花咁样，即系你唔知噶，你永远都唔知道你咩时候中意啲咩噶嘛。即系好似如果我唔做音乐，我又唔会对拍嘢嗰度会想去研究一下咁样，因为你冇嗰个契机开始去做呢样嘢嘛。咁所以其实系唔好俾自己去唔试嘢咯。我自己觉得咁唔啱咪冇都冇所谓嘅。咁慢慢我又唔会逼自己话啊，我一定要去揾啲咩去。achieve 嘅咁 系，咁你研究譬如 MV 方面嗰啲系点样开始入手？因为你自己会导啦，亦都会写下即系 screenwriting 啦咁样。 我系纯粹，因为都好靠其他专业嘅朋友嘅，我净系纯粹即系脑入面有个画面，我讲出嚟，然后其他真系可能 camman 好专业嘅，或者一啲CG 嘅人就会话我听可以嘅，但系个角度可能要 tune 一 tune 啊，或者点样？即系我永远我好。好彩有成班專業嘅人去幫我達到呢樣嘢咯。如果我自己一個係一定冇可能做到嘅。咁但係係咯，首先要有個畫面先咯，有個畫面你夠膽講出嚟，就有班癲佬會幫你做到啊！我自己覺得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做專都係啊，我同我教練，我想咁樣，覺得好辛苦啊，得唔得？得咁咪行咯，咁樣 係 即係你夠膽去諗咗先，你唔好覺得哎呀，我講出嚟呢啲。会俾人笑嘅、哦，好似好遥远嘅嘢，其实唔系噶，有啱嘅人去帮你，其实真系两三步就做到嘅，我自己觉得 系。咁你话你嗰啲譬如之前 MV 谂嗰啲画面咧，系、一啲乜嘢多啊？譬如 Dead 街咁样，会有好多你细个中意动画大家睇嘅数码暴龙啊，嗰类嗰啲咁，即系有冇话通常系啲乜嘢嘢噶？定系其实冇定噶？ 冇定嘅， 系， 但系我成日要会拍一啲。抢第一嘅嘢，我会想 系， 其实老实讲，你喺香港抢第一好易啫嘛。 系 抢第一系讲紧第一个人去做啊， 系啦 ，OK， 系啦，即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喺呢个世界度，你第一个就一定冇可能啦。外国劲咁多，咁但系你喺香港抢第一好易、啊，你够胆做，你就系第一噶啦。其实好多嘢都画面上面、曲风上面，系啊，所有嘢你系啦，我会觉得即系譬如 let's say。去啊开翻关啊去日本拍 MV， 个个都去日本拍 MV 啦，但係你就要諗点样喺个个都去日本拍 MV 嘅时候你会特别突出呢咁样。即係我平时諗嘢就係会往呢个方向諗囉。如果諗完大家讲出嚟成班 friend 都吓咁样好劲咩，咁你就知道係错咗啦，咁你就哎唔好啦，咁我换个方向再一路去諗一啲咁样嘅嘢，同埋我成日会 case study 其他人，即係我觉得嘩咁佢做咗呢样嘢，佢做呢样，嘩个个都做緊呢样嘢，我就唔做，我係咁样嘅。 最近有冇话啲 case study 一啲咩嘅类型嘅嘢嘅，即係可能唔止音乐咁，我諗你 case study 嘅係咪 ?case study 最近各大歌手嘅作品囉。 即係 local 嘅定外国都会有。 都会有嘅，都会有嘅，係啦係啦係啦。 但系喺啱啱头先讲嗰样嘢，就系喺所有嘢都用一个想攞第一嗰个方向去谂。有冇 so far 印象中边一条桥之前做过系第一下抛出嚟嘅时候，好大部分嘅人同你讲：喂 ，Tyson 真系搞唔掂咧，真系好难做啊！呢一样嘢真系好难做。有冇试过有咁样嘅经历咧？ 有，其实 Dead 街成个都系话好难做嘅，但系就俾我一句：但做到我哋咪神咯，即系咁样，即系你系会。你是要有呢个諗法㗎嘛，係难做鬼唔知难做咩，但係就係难做先要你做㗎嘛。 难做先冇咩人做。 係啦係啦係啦。咁大家你首先你要将你成条 team 都摆入一个就係、是、我哋唔係嚟做正常嘢嘅。 係。 一个咁嘅心态先。係啦。同埋就算做歌都係。即係有时Silver Strike 会同我讲咁偏咩，真係咁偏咩。诶、欸，出嚟又得 ，Beta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例子。佢一路都好担心， 嗯， 真系咩？广东歌个 hook vocal chop 系 冇 chorus 冇人唱得唔得噶？我话得噶啦，你信我啦。同埋即系你 你做嘢嘅时候，如果你个心态系以冇回报嘅心态去做咧，冇、你冇嘢惊嘅。其实我啲嘢觉得， 系 啊。咁当然啦，拍嘢就个成本会贵好多啦。咁但系音乐上面，我觉得系更加容易尝试啦。你个成本就系个时间啫嘛。咁如果你搵人做一首歌，即系都系有嚿钱嘅，但系系有限钱咯。我自己觉得。 系啦，因为我仲记得嗰时第一届个 MV 你出咗 post 话，即系攞音乐奖之前 MV 先攞奖。 系， 跟住最近亦都系唔同嘅 MV 都有唔同嘅奖项。你对呢一样嘢对你嚟讲个感觉系点样嘅？即系唔同嘅 MV 嘅 achievement。 有人肯定系开心嘅，但系呢啲奖其实老实讲，我要嚟系冇用嘅。 系 成条 team。 嗯， 因为喺幕后，咩叫幕后啊？就系、是、匿喺后面噶嘛。咁但系你话。其实都要 shine 翻啲 light 俾佢哋嘅，因为冇佢哋根本就唔会有呢嚿嘢。就算我都系头先咁讲，我谂到几劲都好，都冇人帮我做呢一个咁嘅效果。所以其实呢啲奖我系为咗啲 team 去报嘅，系啦，所以等佢哋又开心一下咁样，咁同埋喺佢哋自己，因为老实讲咁有阵时即系我都会拍膊头，喂。啊！冇大公司照啊，帮拖啊，我哋做啲癫嘢，攞第一啊咁。咁有时佢哋都以一个合理嘅价钱，就真系近乎系唔赚我咁嘅价钱去帮我做嘢嘅时候，咁你帮佢做到一个好嘅 reference， 咁佢喺我度赚到啫，咁佢之后可以喺人哋度赚到嘛？你有一个好嘅 reference，我就会咁样谂咯，系啊。 另一样时机成熟讲紧嗰样嘢，我深信好多 fans 最近都会关注，就系嚟紧 Tyson 到底几时会再决定可以开翻 show 呢样嘢？因为之前有讲过话打算去演出嗰啲会稍微延一延。 系 对你嚟讲，点样先系觉得一个啱嘅 timing 系？是啦，是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去做的，即是讲可能作品再出多少新的作品先啦，定还是可能那个 run down 啊，或者一些技术上的 support 都成熟可以做到先是应该要这样去做。 我是纯粹是个感觉，我的感觉是未 到。 未是，即是有新歌的，但 是你可以每个礼拜出一首，但是大众是不是会足够的时间去认识首歌，然后入场好开心咁一齐唱咧，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咁同埋 My New Order 去得太尽啦， 都攰啦。 我自己嗰个宣传手法啊，各样那样，我真系嗰几个月系搞尽我嘅脑汁去谂呢一啲方法出嚟，点样一个近乎零嘅成本去做一个全香港都知嘅 promotion 咧。咁。我又真係做到喎，咁當然呢個係好大嘅人情牌喺入面啦。 大家轉曬綠色 嘅，係啦，轉曬綠色嗰陣時，咁我覺得嗰個 post 嘅 share 係有成去到40,000+50,000嘅。 係， 咁我點樣可以短短喺半年時間內再諗一個宣傳技巧去 勁過 勁過呢一個咧？咁同埋依家又開翻關，又多咗咁多外地嘅歌手嚟香港表演，即係好多。真系时机嘅问题，嗰阵时都仲系外国歌手嚟唔到香港，大家都好重好 focus local 嘅， 净系 local act 咁样， 系 咁咪做到嗰个效果咯。咁所以系啦，今次真系冇把握，我就唔做啦。我专心 focus 下喺啲歌啊，或者唱下其他 show 先啦。我觉得冇得一路咁样冲，你话攰，我又唔怕攰，但系我系怕麻木啫。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like Ash and 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那种事情是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 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 Get back on your feet cause I stay optimistic Let me be your light while you're stuck in the dark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近住分别去到风力楼同埋蒲岗村道嘅呢个窝打路道龙翔道嘅龙尾。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讲到咧跑马地马场今晚有夜马赛事嘅，咁啊马场一带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经过时间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同埋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九龙方面咧，之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段有意外啦，咁啊头先塞车嘅，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尖沙咀中间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早前嘅火警事故影响，弥敦导致梳士巴利道嘅中间道仍然有封路措施噶。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去到安定村段多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喺龙门居，而屯门乡事会路仲系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去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嗰段仍然封闭。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而家上水粉岭方向近住乡事会路至美林村段系交通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数， 咁今日嘅综艺嘉宾咧，继续有 Tyson Yoshi 啦。咁头先你都有讲，之前访问都有讲，卅岁就可能谂住做其他嘢啊嘛。 系， 但系下年就卅岁啦。呢件事有冇转变咧？喺你经历咗咁多嘢之后。 好似都冇乜， 系嘛？都系下年谂住 系 褪后啲， 系或者唔知道。我好想去 Brighton 海边买间屋仔，望住个海，系 舒舒服服咁， 舒舒服服咁样。我唔知道，我都即系以前会有一种要同人比嘅心态嚟做动力。一路往前行，推得我好远嘅。但系我依家系觉得有少少，哇！俾啲零件透下先，滑牙喎咁样，即系唔系好想再一路冲得咁行啊。 系， 同埋俾你即系心态唔同咯。嗰阵时系冲完之后，哇，爽。咁依家系系啊，你赢咗佢，咁又点啫？ 系 咁咯，即系有啲系咯，所以都。麻木啊，有啲麻木啊，系啊。 咁呢段时间会唔会系即叫净系 focus 出歌，会系一种叫做放翻慢啲脚步，即系唔搞咁多要对外嘅 出歌，又或者去下其他地方表演咯。 系、 啊，我想即系 expand 下啊嘛。咁即系当然啦，大家都好中意讲一个就系要捍卫广东歌咁样啦。咁我自己觉得十个人。十个都讲广东话，咁样唔系叫捍卫 你要令到第十一個人講先得噶嘛。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好印象深刻，係喺台灣唱校園，可以令到成班台灣人唔識廣東話嘅，但係跟住唱 Growing Up， 咁我就覺得好似都一個唔錯嘅方式，去達到呢一個效果咁樣。咁我可能當然啦，我唔會咁大抱負啦，即係試下咯，做到咪好咯， 盡做咯， 係啦，盡做咯，咁樣係啦。 咁啊，有你嘅生日派台就比較 optimistic 啦。咁我同阿斌咧都會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聽完之後啲嘢，咁啊再交俾你揭曉啦。 我估先就係知道 Optimistic 呢隻歌就19年嘅時候就已經寫起，因為一個網絡上面認識到嘅 fans 一個朋友咁樣啦。但係我估喺呢段期間呢幾年以嚟嗰、那個歌詞嘅部分係有改過嘅。點解我會咁諗呢？就係見到 Ash and Pikachu 呢一句呢我就係估會唔會就係上年小智紅比卡超終於攞咗世界冠軍嗰一下，你就覺得啊好喎、啊，擺呢句落去啱數喎，咁就所以可能喺個歌詞度有少少唔同嘅改動啦，對同最初嘅一個 version。 好，我估埋你再 key 啊。 好， 我想估呢一首歌因為喺個音樂個嗰個 beat 上面去到中後段嘅時候，佢即係會轉咗噶嘛，即係前面可能 lay back 少少 drag 啲嘅，後面就真係會比較推進一啲。我想估嗰、這個嘅即係 arrangement 嘅諗法係因為想即係譬如首歌都叫 optimistic， 真係有翻一種衝勁向前，所以隻歌喺後半段嘅時候有一個咁樣嘅 arrangement 改變啦。係呢個我就係想估個諗法係咁啊。好啦，咁啊兩個你都可以撬啊，錯你又話錯就得噶啦。 第一個係錯嘅， 呢個 day one 已經有噶啦。 係我因為我係好唔中意改嘢嘅人嚟嘅。 哦， 我寫完第一版，通常第一版就係尾版嘅嚟噶。係 OK， 我係唔。改唔到啊！我成日都，跟住咁嗰阵时个歌词系谂住，哇！细个睇到依家都仲系小智， 系 咁劲嘅，跟住就写落去啦。点知嗰阵时我睇完嗰个新闻话之后会转主角嘅时候，我就系唉，使乜改咧？佢又谂话好烦啊，唔改啊，明我讲咩就得啦。咁样咁就系咁咯。 系 咁，然后去到 switch up 呢一个咧。不是我的想法的 Silver Strike 的想法的 想法的 其实这个是很 signature 的 Silver Strike movie 的因为他偶像是 Skrillex 嘛 是啊是啊 所以他就很喜欢在 First Two 或者 Bridge 的时候会将整个感觉 转了 去是尤其是在、在 Beat 在个 Bass 那里落手的是啦咁其实 December 都有呢一个咁嘅操作咁其实佢好多佢嘅歌都有呢个操作咁which is 又 match 到喎我又觉得又几好喎咁样喎係啦同埋嗰时其实19年嘛寫嘅时候嗰时好兴啱啱兴呢个 retro sound 啦 係 呢个 retro sound 嘅 comeback 当然啦呢个热度就唔点解维持咗半年都冇就係就冇咗啦 香港系咁㗎啦 係啦係啦咪全世界都系咁你可能见到淨係真係继续玩呢隻声嘅得 The Weeknd Dua Lipa 跟住就冇人玩啦係啦咁嗰陣时就係因为 retro sound 所以就有呢一个咁样嘅系啦嘅一个处理方式咯、就是。 但我见阿 Silver Strike 佢都有讲话 ，throughout 呢段时间佢只歌佢都有段时间唔系好中意噶嘛，佢自己讲。佢有冇讲系因为咩噶？ 因为时间嘅问题，因为我哋摆得太耐，然后嗰阵时摆到2021年、2022年再嚟听，因为19年写啊嘛，出唔出啊？咁好似我头先讲 ，Retro Sound 已经 out 咗啦嘛。 哦， 所以我哋两个就觉得，哇，仲 Retro Sound 系啦，因为。音乐呢啲嘢就系咁样，你出咗去，你就系会喺人哋嘅心目中系有一个既定嘅年份，或者会同某段时期嘅嘢 系 会 relate 咗。咁但系呢首歌未出噶嘛，净喺我同 Silver 嘅世界入面存在啊嘛，所以我哋就会 care 就系、是、哇，好老土呢、首歌点样啊？即系你话特登玩翻啲。复古嘢 ,Y2K 嘢啲聲音又唔係喎就係、是、玩緊一啲2019年嘅聲咁樣咁但係到最尾喺一个 live 同阿軒公直播嘅时候就播咗个 demo 出嚟佢发现呢啲反应都唔错喎咁就有返个信心囉又唔係话唔鍾意其实我哋一路都好鍾意其实係担心 人哋唔中意。 哦， 咁样。 但反而点解当初嘅时候，既然都砌起咗，点解唔早啲 release 呢只作品出嚟俾大家去认识 咧？嗰阵时系点解咧？啊，系因为我觉得首歌太正面唔型。 我都有谂过啊，我初头有估过系依一样，咪话即系阿 Super 话唔想出，我觉得系太正面啦，嗰件事好似喺你身上。 系啊，有少少太正面啦，我觉得。跟住咁点知嗰阵时，应该话唔系啊，正面都可以好型嘅，我觉得呢首歌就做到呢个效果，咁我就竟然咁，所以当然喺个 MV 上面嘅处理手法，亦都系将拍一啲团队之间去美国嘅一啲相处嘅一啲 footage 啊，咁样就令到成件事再 warm 啲咁样去出咯。因为如果你话咁正面要拍一个 MV 嘅话，哇，真系老土到打眼震啊！我自己惊会 去到极致咯，粉红色啊，有泡泡啊嗰啲咁咯， 都系搞搞唔掂。 夕阳奔跑咁样， 最尽啦，一系就老土到最尽变成一件事咯， 搞唔掂，所以就咁样处理咯。对， 系，但因为喺歌词里边嘅时候，虽然成首歌个 message 都正面，但里边都有 cover 到可能一两句讲自己其实曾经有梦都粉碎过、失败过嗰啲，咁嗰样系 relate 紧自己，系咪 relate 紧自己某一啲嘢嗰度？ 是因为好像我成日说啊，做歌不要理那么多啦，那其实那有时出了去之后跟你 expect 的反应有落差，那你都是会不开心的嘛，那你都是会有一个自我的质疑的嘛。其实我自己对自己的质疑就是 Christy 之后，但我某程度上我现在已经接受了，我没有一首歌是会比 Christy 更加受欢迎的。 是。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自己的心理建设啦。咁即系等自己个心态舒服啲咯，系啊。但系前期嘅时候，我系会觉得搞错啊，点解会咁噶咁样？咁所以入面就系写紧嗰段时期对自己嘅质疑咯。但系过到你之后，就成为一个新嘅自己。系 你系边个时期终于过到建设到呢个心理状况啊？你记唔记得？即系可以接受到系啦。我之后嘅歌，你话要劲过 Christy， 应该都唔会有咁嘅奢望住啦。咁 烽火雷电之后咯， 系。 哦，原来啲人就咁中意你，唔中意你啲歌系都得噶。即系我就唔会再分到咁细咯。 嗯， 系啦，咁样咯，我就会觉得哦，咁啲人中意你，譬如有啲人会话哦，中意听我访问， 系 唔中意听我歌，有啲系中意听我嘅歌。但系又唔中意听我讲嘢，哇！哎呀，好粗鄙啊，佢讲嘢咁样。 嗯。 咁但系你中意我咪得咯？我成个心态就系咁咯。咁你唔需要一定要好支持 Christy 呢首歌。咁但系我又觉得，咁就系 Tyson Yoshi 呢个名大于我嘅作品，我系几开心嘅。即系 Tyson Yoshi 呢个 branding 呢个人系大于佢所做嘅嘢，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唔系一个歌手啦，系一个 artist 咯。 嗯，咁啲人去 follow 你做紧嘅所有嘢，即系有权好似一路讲，我、哦、可能之后唔唱歌，但系你可以做另一种 art form 嘅嘢，但系又系你个名 字，系啦，系啦，系啦，系。 嗯，咁但系嗰阵时呢一首歌写嘅时候，即系同 Mad Boy 写，就系头先阿斌都有讲少少，即系 inspiration 嚟自有人 send message 俾你啦。 系 嗰次即系。譬如 IG 你都有讲过前面啦，咁但系去到谂到真系写一首歌系，即系佢里边有啲咩呢个 message 咁 click 到你，以不如我去将佢写一首歌去讲啦咁啦。 应该系话，哇！如果我自己唔开心嘅时候，我都会有一首歌喺耳边，好似有人同我讲，嘢话喂 OK 噶，冇问题，咁样系几好噶咁样。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即系 let's say 话青春期啊嘅时候，你有好多嘢你唔会同屋企人讲，又或者有啲人系冇朋友去讲，咁你会自己一个病埋喺房，咁但系呢个时候你会需要一首咩歌去同你讲呢啲嘢或者开解你咧？咁同埋我唔知嗰个 fans 系咪玩嘢啦，话叫我唱完I Don't Give a Part Two 俾佢听之后就 消失咗啦， 就唔会谂歪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咦，好似一首歌就可以帮到人咁 ，why not 咧？咁样 另一样头先，因为阿斌估嗰样嘢，我都待住好想问好耐嘅，即系你咁喜欢呢个宠物小精灵啦，而家叫宝可梦，我真系叫唔惯啦 ，Pokemon 咯， 即系 Pokemon， 其实系因为乜嘢咁迷咗咁耐咧？ 系其实咁细个就当然系打机好中意啦，咁但系疫情嘅时候咧，系因为 佢嗰個卡終於出中文版， 係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以前 諗入坑嗰陣時，最後 係啦，因為以前我玩啦，咁我會有。因为好迷卡 game 嘅，咁我以前有玩就玩 online 版啦，同啲 friend online 打咁样。咁但系疫情嘅时候，连普通见人都见唔到嘅时候，又系 online， 我又觉得争咁啲嘅。咁嗰时就大家住南区，有几个 friend 就一齐推埋佢哋入坑，一齐去买卡玩。跟住我就哇，有翻嗰种细个同人哋一齐玩嘅 feel， 咁样几好，咁样咁就好中意咯，就。入翻坑就玩呢个卡 game 系。 通常咧玩开呢啲Pokemon 嘅卡 game 嘅人咧，总会自己有啲好珍贵嘅收藏啊。Tyson 你自己有冇一啲好珍贵嘅某几张 Pokemon 嘅收藏嘅卡系袋住咗？ 都有，我会储嗰啲金卡嘅，但系你话系咪？个 value 上面系咪好珍贵咧？就冇，当然冇日版、美版咁样咁珍贵，因为都系中文版啫嘛。 系 系啦，咁但系我唔知啊，廿年后可能会咧，即系都系中文版初版啊嘛。系啦， 通常啲初版就会系咁喎。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因为我比较系一个实用性嘅玩家， 系即系张卡有用紧要啲。 系啦，因为啲金卡我都系会用嘅。 系 咁，直至到话啊个今期个。dead list 话 ban 咗啦，咁我就会就收藏咯，我都唔会卖嘅，系啊，唔会卖出去系。 有冇打比赛啊？佢谂住， 我之前有打过比赛，有出去嗰啲卡铺打比赛，咁但系之后就试过啦，就到嗰阵时打疫情嘅时候都冇乜人认到我，都几开心可以 可以出去玩到， 系啦系啦，系自由自在咁玩，但系依家就冇啦，依家连草都。比较少啊，即系偶尔心血来潮，咪 买少少， 买少少抽下，有翻个 feel 咁样咯，系啊。 咁所以喺呢只歌里边有一下，即系呢个比卡超声下，系咪当初都系既然有呢个歌词，你就好想咁样放落去？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就以试下摆入去啦，咁样 系。咁但系因为无论呢一只，头先我讲好多歌都同 Silver Strike 一齐即系合作咁样去做啦。即系你如果系要你形容你眼中 Silver Strike 呢一个嘅 producer 呢个音乐人，你觉得佢系你有咩形容词，或者你觉得佢一个点样样嘅音乐人？ 佢系一个天才咯，我自己觉得 系。 同埋咁好多时候呢啲嘢都系人夹人嘅，我觉得同佢系好夹嘅，系啦。即系有时我同埋我又懒啊，即系你话出面有好多 producer 系。但系又要重新再夹过咧，我觉得哇好麻烦哦、啊。横掂呢个电脑都可以乜 style 都做到啦，系啦，同埋又好知道我自己听歌嘅习惯。我平时又会同佢 share， 喂，我最近听紧呢啲啊，我揾到呢个歌手，佢话喂可以试下、啊。咁同埋佢谂嘢，佢弥补咗我又系对音乐唔认识嗰一份。 嗯， 系啦，咁所以系好似一个左脑一个右脑咁样。去处理呢件事 啊！但有冇曾几何时，即系虽然你哋两个都觉得系呢、這个组合系好好嘅，但系会唔会喺做音乐嘅时候，私底下多多少少喺意见上会曾经出现过真系大家唔同嘅咁样嘅 situation， 点样去解决？ 又冇，因为我系好睇 feel 嘅， 嗯， 即系你话啲人喂呢、這个 chord progression， 我系吓咩叫 chord progression 啊？我唔识听嘅， 系 我系好感觉行先嘅人嚟嘅，咁所以佢整完 overall， 即系有时。点解咁夹就系、是、因为佢知道佢同我解释系唔 work 嘅，佢要直接做一同二 A B 两个版。咁、哦、我记得唯一一次可能有少少嘈交嘅时候就系、是、我叫佢将个选择 narrow down to 一同二两个版俾我拣，佢一嘢做咗四个版俾我。跟住我一听嘅时候，听到我拗晒头，跟住我就好猛啦，我听唔出个分别啊！点搞啊？ 话咗两个啦，整四个做咩？ 系啊，你两个，跟住佢又唔系嗱，你听下呢一度同埋呢一度，我话吓，我听唔出个分别咯，点搞啊？跟住佢话唔系啊，你拣啦、啊。我话你拣啦、啊，我都听唔出个分别。系啊，点拣啊？即系唯一有呢啲位咯。 但系而家系咪即系已经经历咗咁多次嘅合作？其实而家佢已经好习惯。我其实同 Tyson 做嘢就系咁啊，我最好就帮你拣埋啦，咁样。 佢。唔系，佢依家习惯咗就系 A 同 B 嘅分别，一系就大啲。 嗯 嗯， 咁样去 令到你都听得到。 系啦系啦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我会懵，因为我一轻机我就会懵啊。 嗯， 系啊，一啲我个脑 process 唔到嘅嘢，我就喂做乜嘢啊？点搞啊？有咩分别啫？咁样咯，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你同 Silver Strike 系咪即系识咗好多好多年噶啦？ 即系数翻几耐到 19年到依家咯，系啦，因为前期我都系用替别嘅网上一啲替别，咁然后后屘就有 Mad Boy 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后屘就再认识 Silver Strike， 就发现哇，佢乜都得嘅，咁样，系啊，有啲就算佢唔得，我逼几下。诶、欸，又得咁、啊、样咯、啊，唔一定系佢中意做嘅，唔一定系佢中意做，但系佢会做俾我。 你都系一个黐线嘅， 甚至佢有一首歌系比较未出嘅，比较偏 band 生啲嘅。跟住我喂唔得咧，你翻去听咗呢只碟佢啦，我逼佢听一只碟，跟住佢听完之后一出嚟，我系 O 嘅嘴，哦，你真系黐线嘅。点喎、啊？做到啦，系啊，真系做到，系啊，系啦、啊。 因为嗰只碟嗰啲 style 系咪佢平时自己冇乜点听嗰啲嚟嘅？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嗯。因为我自己依家我自己听歌嘅 preference， 我依家无论做运动定系自己free time 嘅时候听歌，我都系听一啲比较 pop punk 啲嘅嘢。 嗯， 所以我好中意，我想做 pop punk。基本上我第二只碟咁嚟紧几个月，希望出到啦。咁之后后面嘅就全部都系啲比较 band 生啲嘅，嘅音乐。 咁嚟紧呢一只碟有冇话嘅歌系收录到去到边一只啊？即系去到 Optimistic 定系？ 系 Optimistic 都会喺入面嘅。咁之后可能会有两到三首嘅新嘅作品未出过嘅喺入面咁样咯。 嗯， 系啦，我个心思都唔喺呢只碟度，我心思全部去晒第三只碟，因为第三只碟差唔多写完啦，已经，差唔多写完啦、哦，因为我好中，即系我系哇嗰期哇 band 生哇 pop punk 正啊 ，MGK 翻嚟哇黐线嘅，掂啊！呢啲系我细个听嘅嘢 ，Green Day Some 41 Ever Living 哇正啊，系呢啲嘢嚟咯咁样，跟住一上手写。哇！可能因為我細個聽太多，一寫我有幾在行寫嗰啲 melody 喎，跟住咁就成個心機就擺曬喺嗰度。 係， 咁依家反而係想諗，係啊，快啲出完第二隻，俾我 focus 喺嗰度啦。咁樣， 咁有冇考慮過其實 self made 都比較有 self made 第三隻， 會係擺喺第三隻， 係第三隻。 Okay, In my dream 都係會喺第三隻，所以你見我啲歌係好奇怪，一啲幾年前嘅就已經涵蓋喺第三隻碟入面。係啦，係 一次要出咯，快啲整埋，好似最近Asquith 咁樣一出出兩隻碟咁樣，你又整好曬一次出兩隻咯。 唔係，我可能第三隻碟，我唔知道，我諗個方式可能係 instead of 逐首出，一嚟就成隻碟抌出嚟，係啦，係啦， 係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有得期待啊，希望知道啦。咁有 Optimistic 呢一首聽緊 Yoshi 新嘅派台作品啦。咁啊，头先大家听咗噶啦，有嚟紧两只碟，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得到、见得到，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系啦，咁啊，我哋等你之后嘅歌啦，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You can't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are.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All of me in your body, your 做梦 seems in the same. 想法太多，触摸更多，直朝半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 坐落炼狱八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触觉更多，直朝半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Tyson Yoshi之前的作品，歌名叫做 Growing Up。听日5点钟再见。